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第三次的大香港早晨。今日已经去到十点了，讲一讲讲太冷长添咁样，咁系就是不讲不讲，结果又讲好很多咁样。但其实做呢啲评论就非相当之吃力不讨好嘅咁样，因为我相信啦，我估计啦，未来的一段日子啦，都仲会环绕住呢个事件去发炮嘅咁样。咁係譬如你会继续拗住嗰个点啦，你会继续拗住就係、是、点解发展绿化地会容易过发展棕地呀、啊、咁样。咁係呢个讲法係唔合理㗎喎咁样。咁你即係话绿化地嗰啲居民好蝦啲啫咁样。唉，真係讲明係沉真係。 都话係囉。 都话咁话俾你听係囉，屌咁你即係想话俾大家听，即係鄉事派嗰啲人恶啲啫，佢咪讲俾你听係囉。佢就係想话俾你听呢一样嘢咋嘛咁样。咁好啦，咁大家都会觉得就係、是、会继续咬住呢个咁样嘅位啦，继续去发酵落去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呢样嘢，大家个因为俾个舆论嘅导向啦，大家就会觉得呢件事係会令到梁振英係大镬啦。我再重申一次啊，我现阶段我唔够胆讲梁振英大镬定唔大镬，但係梁振英大镬定唔大镬，我唔认为同呢个事件有关嘅。OK， 梁振英大镬定唔大镬咧？佢牵涉到另外几样嘢。第一就系、是、中南海到底是否能够容忍中联办嘅势力喺香港坐大到如此嘅地步啦？中聯辦嘅成個系統嘅勢力嘅坐大，包括住佢對幾個主要傳媒嘅系統嘅掌控啦，同埋係即係撇除咗你哋鍾意睇嗰啲蘋果日報嗰啲之外呢，嗰啲當然唔係中聯辦掌控啦。 OK， 暫時嘅證據顯示唔係啦。 OK， 都唔夠膽落判斷，但係即係起碼表面證供唔係啦。 OK， 好啦好啦，同埋喺今次嗰個立法會選舉嗰、那個大規模嘅操控啦，嗰、那個指點江山嘅地步啦，即係去到即係要邊個生就邊個生，要邊個死就邊個死嗰一種咁樣嘅神乎其技嘅地步啦，佢會唔會引起咗個反彈，就係、是、連中南海都覺得哇咦，真係要可能？太過喎 ，too much 喎，嗰啲咁樣 ，OK？ 嗱，呢個係會對梁振英或者成個中聯辦系統喺往後嗰、那、一個香港嗰個地方勢力嘅發展咧，中南海有中南海嘅考量，咁佢願唔願意見到？當然，佢亦都希望企喺中共嘅最高管理層嘅角度，佢都希望去全面清洗一啲所謂嘅港英餘孽。所謂港英餘孽唔係淨係講緊英國佬留低嘅一啲所謂嘅民主政制嘅一啲亂牙，又或者係一啲名刀名槍嘅英國勢力，而係喺英殖年代已經培養起地方勢力起上嚟嘅傳統建制系統。個傳統建制系統包括有傳統嘅建制政黨啦、民建聯、工聯會啦，同埋傳統嘅財閥勢力啦、四大地產商啦。當然喺個長遠嘅角度嚟講，中共亦都係希望剷除呢啲咁嘅勢力嘅，最好就係全面赤化接管。但係喺全面赤化接管嘅過程入面，佢都要去分佢底裏嘅派系，究竟係唔係由現在嘅中聯辦系統呢一個咁樣嘅派系去全面接管呢，定係要有第二啲嘅勢力去介入，或者要留返一啲空位，或者唔好咁快俾佢全面掌控，往後亦都可以容許第二啲嘅派系、第二啲嘅中共派系可以擺到入去呢，呢、這個先至係佢嘅考慮。 OK， 就唔係大家去睇話嘩呢個咁樣嘅嘩咦，这个程序上面有问题，这个这样的官商鄉黑勾结会带来了一个他令到中共都觉得你是不适任去管治这个香港，接任这个香港，不 唔係咁樣去看待嗰件事 ，OK？ 但係大家依然未能夠習慣去用權鬥、權力鬥爭嘅角度去閱讀嗰件事啦，大家都係用緊一個即係過去即係慣常我哋去睇嗰個政治事態模式，唉咁樣唔得嘅，咁樣嘅民意壓力好巨大嘅嗰啲咁樣，哇！呢個關於民意壓力嘅壓力測試，梁振英政府已經通過咗好多考驗啦，我覺得係嘛？ 不斷喺度刷新緊紀錄， 都咁多年嚟，都咁多年啦。 嚇！咁好啦，咁但係大家未係好理解嗰件事啦，但係又我又明白大家點解會唔理解嗰件事嘅，就係因為嗰個輿論導向嘅問題啦。咁而輿論導向有一個極致嘅體現咧，就係琴日發生咗個事件啦，喺個記者會入邊啦。其實係一個，其實係嚴格嚟講係一個小風波嚟嘅，即係嗰個其實睇對個大局嚟講就唔係好撚重要嘅，有乜撚咁重要啫咁樣。咁但係嗰個係一個花生啦咁樣。咁就係特登製出咗呢一個咁樣嘅，頭先張炳良我哋第一節最尾嗰陣播過啦，嗰個記者會嘅發言啦，就講到啦，喺即係大家好關心嗰個所謂嘅摸底，咁係咪因為摸底而縮個水咁樣？究竟摸底係點樣摸底？摸底見過啲咩人咁樣？咁啊冇正式嘅記錄，咁但係就 check 到就見過啲咩人嘅咁樣。咁包括去到第四次呢個咁嘅非正式會面咧，就係、是有 黃偉賢同埋鄺俊宇， 係啦，咁樣 元朗嘅區議員， 咁佢哋都贊成嘅。都贊成呢個咁樣嘅將嗰個規模呢變到呢個咁樣嘅4000個單位咁樣。咁最主要就係關心嗰啲就係樹木啊，同埋單車位啊，交通配套配合配唔配合到啊嗰啲咁樣嘅。咁一出咗嚟呢個之後呢，咁鄺俊宇就好撚大反應啦，就話被老屈啦，話你唔好咁講喎，唔好話摸得摸到我喎，冇俾你摸過喎嗰啲咁樣。睇睇佢記者會講乜撚嘢。 係從來冇聽過政府提出橫州17000建屋單位的計劃，亦從來不知道有分期建屋的計劃。鄺俊宇和黃偉賢只是曾經在2014年6月應房屋署的邀請，在民政事務署的一間會議室見面，當時只有房屋署的經理見面，中間還沒有高級的政府人員在場。鄺俊宇、黃偉賢強調，當時民政署的會議不是摸底，亦都不是諮詢，有關的經理只是告訴鄺俊宇和黃偉賢知道將會有個4000的公屋的計劃，因為新建的公屋將會有一條的行人天橋連接元朗朗屏村，所以先來諮詢這兩個人的意見。會議過程裡面只有一張印了打算建屋的位置的一個的地圖，當時我和黃偉賢提出質疑和要求政府提交詳細的計劃，但當時政府是沒有提交任何資料。 好啦，咁啊呢个就係嗰个记者会，你见到啊鄺俊宇好激动。 佢好撚慌乱啊，佢日子都讲撚错埋。 係咪 佢自己话佢头先讲把声讲出嚟就话2014年嘅6月，其实佢同房屋署嗰啲职员见面嗰个会面係2014年嘅3月17号。 係 ,ok, 咁佢自己嘅声明都有写到啦。 係。 咁佢声明就讲到就係话佢其实係冇听过呢一个咁样嘅政府呢係会提出横州17000个建屋单位嘅计划。 从来冇听过。 係咪都唔知道会有呢个分期建屋计划。 係从来都唔知啦。咁唔知道有分期建屋计划呢就唔撚奇嘅。就因为嗰個係一個政治，嗰、那個係一個政治話語嚟嘅啫，即係究竟係淨係起四千個，定係起住四千個先咁樣嚇、將起住四千個先，或者淨係起四千個講成為第一期，咁第二、第三期幾時出現就大家運用你嘅想像力啦咁樣。呢、這個我覺得唔奇嘅，咁但係鄺俊宇喺個聲明度講到明就係話自己從來冇聽過政府提出17000個建屋單位嘅計劃咧，呢、這個就講唔通嘅，因為咧網民亦都即係揾料揾得好快 啦。2013年9月26日嘅東方日報已經講緊個17000個單位，而佢裡面寫咗元朗區議員鄺俊宇則稱理解政府要覓地建公營房屋，但係就會擔心交通擠塞啊、學位啊、醫療設施不足嗰啲問題。呢個係2013年9月嘅事。 係啦，咁係喺一啲區議會嘅記錄啦，同埋各個嘅多個嘅報道啦、訪問啦，都有睇到鄺俊宇係就住17000嘅單位去表態，亦都有一個報道係講到就係話，就算縮細規模咧，佢亦都係認同嘅。咁因為亦都覺得對區內嘅配套咧唔會帶嚟，尤其是交通啦，就唔會帶嚟好大嘅壓 力啦，嗰啲咁樣。OK， 好啦。咁所以係佢都有講到就話，即係初步係冇太大嘅反對啊。關於呢個咁嘅四千個嘅單位冇太大嘅反對，而萬七個單位嘅時候咧，佢都講到關於呢個咁嘅交通配套嗰啲憂慮各樣咁嘅嘢。好啦，咁跟住但係睇呢個咁樣嘅政府嘅記者會出咗嚟之後啦，咁佢就即係哇，因為點解咧？因為之前咧就係成班所謂嘅反對派咧就好拗住個位置，就係話喂，點解你會摸底？摸完底之後，竟然咧就會縮細咗個規模噶？你用摸底代替咗諮詢，嗱呢個係咬住程序正義嗰、那個程序公義嗰個角度去入手去講。好啦，咁亦即係話你展示咗姿態，就話你唔認同，你唔認同政府做呢個摸底措施。我、哦、原來摸底陣有摸埋你嘅，摸底陣有摸埋你嘅。咁同埋你係知道嘅，同埋你係之前係萬七個單位嘅時候，你有對傳媒公開展表示過你對呢個咁嘅交通配套嘅憂慮。去到四千個，去到四千個單位嘅時候，你係表示支持嘅。你都係無論傳媒引述啦，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張炳良嘅講法啦，都係指出你係贊成嘅，起碼你對傳媒 都有會議記錄咯。 起碼你對傳媒嗰個咁樣嘅講法，你係話你冇太大嘅反對啦。OK， 好啦，咁基本上係成立噶嘛。嗱，你話張炳良係咪揾位入你？張炳良係揾位入你，政府係揾位入你，因為嗰個其實算唔算係一個摸底呢？其實是有斟酌的餘地的，但是呢鄺俊宇細神劈完講到就是話，我不知道有一個咁樣嘅一萬七千個單位，嗱咁啊呢個咁嘅計劃，咁就講不過去，因為有記錄啊嘛，而又大家又找到啊嘛。 事實上你係對呢件事件表過態， 係表過態嘛。嗱，但是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我想講一個最合理的推想，話俾大家聽，唔撚記得咗咯， 失憶， 唔係有乜令人咁奇啊？因为你成日都接受呢啲咁传媒嘅提问㗎啦，咁你又一定要表态㗎啦，咁你喂嗱，譬如嗱佢个回答亦都好啦合理㗎喎，嗱你话喺横州呢个咁嘅地方，佢本来係冇嘢㗎嘛，佢事实上本来係冇嘢㗎嘛，如果咪点摆货柜啫，係咪先，佢本来就係冇嘢㗎嘛，咁佢当然佢係唔会有足够嘅一啲咁样嘅各样嘅基建或者係一啲公共设施去配合有咁多人去居住啦，讲緊萬七户人，嗰一萬七户人，即係忽然之間你要大概五六萬人落去啦 ，OK， 咁樣去理解啦。嗱，而呢個情況係放諸喺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嘅喎，包括將軍澳咪就係咁樣咯。將軍澳已經咁嘅情況啦，你不斷咁樣去加住宅嘅用地，咁跟住然之後又起呢、這個又起嗰、那個嗰啲咁樣，日出康城嗰個幾撚勁啊，係嘛？佢話你唔係唔俾你住，咪俾你住咯。咁但係住嚟到講嗰度咩都冇嘅，咁你就話要住啫嘛。啊！你成日话住话住啦，俾你住你又问第样啦，真系啊！ 得寸进尺， 得寸进尺，得一想二呢班人啊！屌你 有得俾你住，你仲要咩配套啫？ 唔系事实上嗰个香港个城市规划系咁样啊嘛，所以你咬住嗰、那个，你一讲话增建有个咩咩规划，增建乜乜嘢嘅住屋，即系基本上嗰个待定嘅 model answer 嚟噶、即系你出嚟做政治人物，你待定呢啲答案，唔谂会死得去边噶啦。佢話你喂嗰度興建嗰個咁喎，我咁興建公屋梗係好嘅，咁但係究竟個配套足唔足夠咧？交通足唔足夠？如果唔係即係話同埋即係就業嗰啲咁得唔得先咧？咁又好多人住喺嗰度，咁你跟住然之後嗰度乜嘢都冇，咁啊變咗天水圍咁樣咯？呢啲係待定嘅 model answer 嚟嘅，年中你可能答一千幾百個都唔撚奇啊！呢啲個問題。 但當時佢都有仲有講話喺中地起屋好過打郊野公園住要 嚇， 同時間 唔係咁你咁樣講起咁，梗係咁講㗎啦，唔係即係嗰啲又係 model answer 嚟啊嘛，所以講完。唔記得係唔撚奇噶，我覺得係完全唔撚奇，有乜撚咁咁奇啊？ 唔使講到鄺俊宇添，阿泰呢排有時都，屌我出過呢個聲明咩？幾日啫嘛？哎呀，好似係喎，諗下啦。 唔會啊，太唔會嘅，唔會嘅，應該唔會嘅。唔係，即係係，喂，你唔撚奇噶，係咪先？你成日都接受呢啲咁嘅訪問噶啦。喂，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呢啲咁嘅嘢？你知唔知嗰啲咁嘅嘢？我唔係即係， 唔係呢個係必然嘅答法嚟啊嘛。係 啊， 你有一個公屋咁樣幾萬萬幾幾萬咁樣，邊度起都係咁噶啦。你唔係單單起條路出嚟，等啲人可以出入到行出去，已經一來行出去遠啦，二來咧行出去冇公共交通工具嘅，佢唔通揸車咩？揸車唔撚使住公屋啦。 同埋 複雜嘅一件事嚟噶嘛？呢個 同埋就係同埋你要明白民主派嘅議員咧，好撚即係佢點樣都希望自己喺訪問嘅時候掏到衫啊！我想講，我成日都接受呢條接受到呢條電話訪問嘅，即係呢個世界冇乜人好似我咁樣，我成日都話唔知噶嘛， 唔知喎， 我成日都話唔知噶，咪真係唔知啊嘛！ 咁即係譬如有一成咧都訪問呀，你知唔知喂今日邊個有個譬如嗰啲關於嗰啲本土議題嗰啲，喂今日邊個有個咁嘅講法，今日跟住我成日答佢我冇睇喎， 我係咩 我冇睇喎，我係咩佢咁講咩，哦咁得意嘅咁樣，我冇，但你唔會，你做政治人物你唔會好似我咁樣答嘅，因為點解呢，你點樣你都要留句，你要留個睇法俾個傳媒，等個傳媒去報導你，因為你係生活喺傳媒嘅報導入面㗎嘛，如果傳媒唔報導你，你咪唔存在囉， 咁唔係個個好似你咁自己有個傳媒㗎嘛， 係咪因為佢成日打你我都話我唔知㗎，我唔知呢件事喎，我話有樣咁嘅嘢喎，嗰啲咩而家嗰啲尤其是成日問醫療嗰啲呢，我真係我如果我唔識喎，我唔識喎， 如果你答咗佢佢都未必報啦， 我唔識喎，唔係，但你老夫係都會搶嘅，你老夫係都會搶嘅，作為政治人物， 點都要有個 point， 有個 viewpoint 啊。 係啦，咁但我成日都話我唔識呢啲嘢喎，尤其是交通嗰啲，我真係完全唔識喎。 我只識搭的士嘅咋。 喂，你問我巴士線咗咧，我真係完全唔知喎。我係咩？我巴士咁樣噶。你忽然間同我講話巴士有三層，我都未必得講，我都未必話 中。係算啦，夾喺中間。 係咩？ 要梯嗰度開門入去啊？ 係咩？我咁高啊而家。 哦，真㗎。 嚟遠睇又好似真係好高喎、啊。好少下去睇喎、啊，我諗知道兩層定三層嘅、啊，唔撚知嘅、啊，真係堅係唔撚知啊嗰啲咁撚樣。所以係但係其他嘅政治人物係唔會咁樣嘅。 嗯嗯。 其他政治人物就係、是、我想講，但即係所謂食政治飯嗰個生態咧，就係、是、咧，你點樣都會答啲嘢。咁所以你話可唔可以咬死嗰個2013嗰個報導？話嗰個係咪2013嗰個報導？ 係啊。 你可唔可以咬死2013嗰個報導？然之後就話鄺俊宇講大話咧？我覺得我去教育大家，我覺得呢個係武斷嘅，因為佢可能真係唔知道都未諗頂。咁、當然你會覺得就係話，喂。咁佢係元朗區議員嚟㗎喎，咁撚接近嘅地方你去講呢啲，咁你話唔知嗰啲咁撚樣，嗱真係好老實講，你而家忽然間走嚟問我彩虹村重建嘅 detail， 我真係答你唔到，即係認真答你唔到，堅抽答你唔到，即係等於我嗰日先撞到，即係有個街坊同我講，佢知我讀靜山嘅話，喂拆啦靜山搬去第二度，我話跟住我答案啊，係咩？係咩？咪唔奇㗎，即係去到咁 detail， 唔知唔奇，但你唔可以片路俾人哋聽㗎嘛。正正就因為咁近佢嘅區域更加要勾搭，你明唔明啊？咁記者打撚到嚟，你唔吓係咩埋身咁樣唔知喎，咁樣嗱你咁樣俾人 call 咗大撚喎。你咁樣俾人講，你唔係好似我呢啲咁樣，真係話俾人聽嚇係咩？唔係話 你勇敢承認咁樣係 點解要搬啊？冇必要啊！我覺得唔係佢唔會，因為正正就因為係係正正就因為你經營嗰一區，你更加唔能夠話俾人聽你唔知嘛。所以勾搭嘅可能性係存在嘅，係存在嘅。咁於是乎，你話而家回頭就係話，喂，屌你都係咁樣講喎，而家唔係喎咁樣。嗱呢個唔能夠開記者會講話，屌我！点捻知系讲紧呢个啫？我唔知佢讲到咁捻大镬噶嘛？屌你老味，你唔可以记者会咁讲。 乜呢个万七个单位就系嗰个万七个单位咩？哦，系咩？ 系咯，我屌你 横石洲啊！我记住。 哎呀，佢成捻只呢度有万七，嗰度有万七噶啦。点捻知边度万七啫？咁你又唔可以咁样讲啊嘛？咁但系喺新近呢个近日嘅传媒焦点入边。就講緊呢個咁嘅橫州摸底嘅事件咁樣，咁然之後你又之前又都話哦反對用摸底取代諮詢，咁樣跟完之後一俾人講出嚟，我摸底又摸埋你喎，哎大佬我哋啊，你冇屈我啊，冇屈完呢個咁樣嘅曾俊華就屈抗俊人，咁好啦，咁出到嚟嗰個結果，你睇到嗰個反應咁撚激烈，你幾可有見到呢個抗俊宇咁撚小斷句咁樣去講一番說話， 咁暢順咁樣可以表述到一件事出嚟， 係咪啊？你得個行文咁撚流暢，係咪？ 佢成個聲明都冇乜逗號， 你就知道唔係佢寫㗎啦，你就知道唔係佢寫㗎啦，亦都唔係即係心嗰句講嗰句啦咁樣。好啦，但係精彩嘅地方係乜嘢咧？我想攞出嚟講嘅地方係乜嘢？我唔係想攻擊鄺俊宇，因為嗱，我頭先嗰番說話。是话即是有可能勾搭，你可能觉得我耻笑佢啦，唔係啊，我係帮佢兜嘅，其实我係表示谅解嘅。咁但係 如果你講到咁撚強烈，講到咁撚強硬，講到就係話人哋屈你，講到話從來唔知道有萬七個單位計劃，而事實上傳媒亦都大家翻查記錄，其實你係知，你都對呢件事作出過一個回應，作出過一個表態嘅時候，你就唔能夠講到咁撚硬噶啦嘛。咁你講到咁撚硬嘅時候，你就即係無論個底裡嘅原因係你當日鳩講啊，唔記得又好乜撚嘢都好啦，但出嚟嘅結果就係、是。你而家鳩講啊嘛， 嗯、 你而家鳩講話你唔知萬七個單位，而大家係證據確鑿，見到你明明係知噶嘛，你明明係知道係表個態啊嘛。但係精彩嘅地方係在於乜嘢？精彩嘅地方就係、是，當佢琴日出咗個聲明之後，我都喺 Facebook 講完啦。我琴日見到佢出完聲明之後，我再睇翻聲明嗰、那個 post 底下嗰啲咁嘅回應，我睇翻嗰啲回應出嗰啲回應嚟睇啊，我睇翻嗰啲回應，我覺得就係、是，屌你老尾，即係係。抵你哋擁有一個梁振英咁撚樣嘅特首，你冇 cap 到啲回應啊？係咪 啊？有啲例如話，我冇投錯你啊，加油啊！ 有你而家 cap 啊？屌你老母！我琴日咪講撚明叫你去 cap 嗰啲回應嘅咯，屌你老尾！有冇啲回應俾大家睇？ 有啊，別動氣，君子如狗。 我俾十秒你 cap 圖，快！ 抗進與你是君子。 琴晚叫你 cap 啊 嘛，屌你老尾！ 最多又係 A B C 啦，又係佢懟六百九，啲人就係撐佢。 但都是冇內容喎，其實撐佢嗰啲 都係， 唔係你睇下啲人點樣撐佢啊嘛？ 撐你信你嘅抗議員、啊，支持你啊！我冇投錯你啊！ 啊 就係、是、你多票，佢先拉你落水咯，想先發制人。 嚇、 啊！誒、欸、邊有人會信六八九啊？明撐嘅都係為咗利益。誒、抗議員，請代我們撕開狼皮，抗議員，請代我們踢走六八九。跟住我嗌佢啊，非建制議員要團結做好功課，祭出特權法尚方寶劍，先可以斬妖除魔。 唔係啊，個 point 係你哋自己，因為你哋嘅失誤啦，雙傑嚟嘅失誤啦，講明叫你 cap 你冇撚 cap 到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即係假設佢唔 delete post 嘅話，你哋自己入翻抗進語嗰個 page 嗰個 post 嗰度去欣賞啦，嗰啲咁樣係我想講，當然有好多人喺度話佢講大話啦。有好多人去出翻啲嗰啲舊嘅新聞嘅報道嘅 cap 圖啦，喺度指控佢講大話啦，嗰啲咁樣。咁但係我想講係撐抗進語嗰啲咁嘅留言咧，係唔少嘅喎，係唔少嘅喎。正等於頭先Joey講嗰一紮就係話，支持你，信你嘅抗議員，喂，係啦，抗議員。 佢系君子啊，抗議進與你是君子。 抗仔無畏無懼啊， 係啊，抗仔無畏無懼啊，嗰啲咁樣。 跟住撐你抗神。 跟住然之後，有啲人係講到明就係話，梁振英有乜資格去拉你落水啊？佢有乜撚嘢資格去射網俾你啊？你睇下你幾多票？你睇下六百九有幾多票？唔使射佢啊，嗰啲咁樣。呢個係容樂琪嘅。 我得你話呢個係容樂琪講 嘅。呢個係容樂琪嘅 comment 嚟嘅，咁撚樣都冇 cap 到，屌你老咩想叫你食撚一時啊？ 哇！你梁振英。啲票連你零頭都冇， 咪係咯。跟住然之後係不斷咁樣喺度講，不斷咁樣喺度講，就係話抗仔不要怕嚇，抗仔唔好撚出個畫面啦，你收皮啦而家。佢係話抗仔唔好怕啊，抗仔唔好驚，抗仔我哋撐你嗰啲咁撚樣。你係睇到呢班咁樣嘅即係我想講，我好撚花心機，我係特登去 kick 嗰啲咧。撐抗進語嗰啲 account， 我係 click 入去睇嗰啲 account， 真人 account 嚟嘅喎。 佢真人係一塊黃絲帶嚟。 真人 account 嚟嘅喎，咁跟住然之後係。 係啊，我有啲我以為佢玩交玩曲線，但係原來係真嘅。 係啊， 活生生有血有肉嘅人嚟嘅喎。 係啊，跟住然之後嗰啲通常呢啲咁樣嘅 account 咧，佢哋嗰個窩入邊通常係啲咩？通常就係 share 啲搞笑片啊，同埋 share 啲 content farm 嗰啲咁樣。主要算是 content farm 的黃師奶， 又不知道煲啲咩湯嘅醫肝病嗰啲啊， 係啊，係啊，又話你啲 養生之道， 係啊，屌你老尾又話，哇，又話，屌你老尾又話點解會有肺癌啊？原來就一路食緊呢種藥啊，嗰啲咁撚樣，哇，呢種蔬菜真係以後唔能夠食啊，哇，廣傳注意嗰啲咁撚樣啦， 十個方法令你長壽啊，心無愧作咩長常坦咁樣嗰啲，唔做壞事就長命。 屌我真係琴晚先特登擊入去睇下嗰啲黃師奶平時 share 啲咩，當然主要就係 share 蘋果日報啦，同埋立場新聞啦，跟住然之後咧，另外就係 share。content farm 嗰啲啦，就是 share content farm 啊，跟住 share 嗰啲，跟住 share 嗰啲萬子良嗰啲新聞啊，嗰啲即系 content farm 嗰啲新聞啦、啊。哇！想當日佢曾經紅透一時啊，後來嘅下場竟然是如此咁樣嘅，就係 share 呢啲嗰啲咁嘅報，嗰啲九唔撚搭八嗰啲新聞，屌你老尾啊！ 冇撚嘢係嘛？嗰啲咁樣。 我想講，我其中睇有一個咧，係中間好拉多逗號，我以為嗰個係玩鳩佢㗎啦，喺度講話咩誒係要同689死過啊，跟住踢佢落台啊，呢件事屈你啊，跟住話啟動佔中 2.0， 我以為呢個係玩鳩，但我撳入去之後都唔係咯，都真係係撐光春耀咯。 係堅㗎，堅㗎。堅嘅，喂，所以你明唔明白？即系我又再歪帶講翻我第一節嗰、那個，第一節講緊嗰、那個。即系當然啦，呢、這個世界有，即系當然我哋嘅聽眾好聰明啦，即系《要時報》嘅讀者好聰明啦，即系唔係呢啲咁樣嘅聽眾啦。你睇下呢啲圖片，你睇下呢只 紅絲帶啊，跟住又轉頭像嗰啲彩虹啊，轉頭像變法國啊， 哎、 跟住佢個嗱回覆就係抗議員，請代我們出頭，抗議員，請代我們撕開狼皮。撐抗議員，請代我們踢走689，撐爆你， 係啊，撐鬥號爆鬥號，你屌你老味幾撚勁啊！咁係即係當然我明白你即係我講翻我自己做政治評論嗰種沮喪，即係我當然我知道我冇辦法說服所有嘅人，但係有時我又去面對緊一啲，即係我又睇翻呢個世界有啲咁嘅人。即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都真系说服唔到呢啲人。你唔知点，你唔知点样教化佢哋喎？屌你老尾！你同佢平时 share 嗰啲咁样样咩十种煲汤嘅方法抗癌佢，咁你唔知点样？你又唔知点样？即系同埋通常佢哋 share， 譬如好似我琴日睇完嗰个咁样嘅其实我严格嚟讲我冇睇添啊。即系琴日做紧记者会嘅时候，我咪喺国立大堂讲歌词啦。咁、跟住，然之后跟住好啦，记者会完咗之后出嚟最爆 share 嘅一个截取记者会嘅位咪就係笑鸠呢个咁嘅 3C meeting 咦，因为大家就好啦，我说哇你睇佢啲 3C meeting 咁样咪跟完之后去做啲 GIF 啊，喺度睇啊曾俊华令头表情嗰啲咁样，然之后我唔撚紧要，你觉得呢啲嘢好笑唔撚紧要，你觉得好笑就都 OK可以嘅，因为搞笑都好撚重要。但係唔係㗎嘛，你见到啲人 share， 你会睇埋你 share 嗰人讲咩嘛，佢哋坚秋觉得嗰个係一个重要嘅政治评论嚟㗎嘛。佢哋认真觉得就係话你睇下梁振英讲咗 3C meeting 呢个对梁振英仲唔係一个好大嘅打击咁撚樣。即係佢 exact wording 唔係咁樣啦，但係透露出嚟个资讯或者嗰个信号係咁樣嘛。所以有时即係譬如我哋企喺我哋嘅角度去睇，就係话譬如好似呢啲嘢，我预计啦我今日做完呢集节目之后，我都预计会有一段几长嘅难受嘅时期，就嗰个难受时期可能仲未来仲有一两个礼拜，大家仲係环绕住中土呢一个咁样嘅，唔係中土，即係呢啲横州嘅事件，认为梁振英闯咗几大嘅祸啊，梁振英出咗几大嘅问题啊，几大几而家严重失势啦，各样咁嘅嘢。你要譬如我今日喺节目做嘅分析也好啦，或者唔好讲分析啦，唔好讲到咁撚严重啦，呢个係我嘅解读或者我嘅观感也好啦。你未来一段都我夠膽预言啦，未来起码喺呢个月之内啦，大家都唔会导引到去嗰个方向去睇，唔会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大家都系会依然用一个，因为个舆论系咁样导向紧嘅时候咧，就大家都系用紧一个就系话，哇，梁振英大捻镬啦，呢件事会令到梁振英好捻大镬啦，呢一个角度去睇嗰件事。咁但系你认真去拆解成个事件嘅每一个部件，其实我系真系组织唔到呢个 conclusion 出嚟噶嘛。而我系认为正常嚟到讲，你用正常嘅逻辑都系冇理由组织到嗰个 conclusion 出嚟。但系你会见到不断成个舆论啦，成个一啲声称自己好关心政治嘅一啲网友啦，或者市民啦，或者茶余饭，你知我好捻中意喺茶餐厅食嘢噶啦。唔系，其实我唔系中意喺茶餐厅食嘢，我日日都喺餐厅食嘢。咁我系听到侧边嘅人讲嘢噶嘛，我会听到佢哋嘅讨论啊，同埋系你会觉得就系话，咦？点解个方向咁失焦嘅咧？点解方向好似系完全往事件嘅一个完全相反嘅方向？大家系去解读嗰件事，理解嗰件事，甚至乎系落入咗一个就系话，哇！梁振英今次死鸠梗啦，咁样一个咁乐观嘅情绪入边咧，咁样我系觉得系会令到我哋去做政治评论啦，或者系郑松泰而家喺议会入边做政治工作嘅人咧，你难免系会觉得沮丧，你难免系会觉得就系、是、嗰件事相当之吃力不讨好啊！无论系国师陈云也好啦，即系无论国师关于佢对原居民 嗰個睇法，或者對於丁權嗰個睇法，其實佢有唔少嘅文章去討論過呢個問題。嗰個文章無論幾年前嘅文章啦，或者係臨近選舉過去嗰一年嘅文章啦，其實都講咗好多關於丁權啊，關於原居民權益啊，佢之所以存在嘅歷史嘅緣由，同埋佢存在對於香港嗰、那個成個形勢、成個局面嗰、那個究竟嘅利弊兩方面嘅睇法係點樣？咁但係冇人睇過啦，可以話近乎冇人睇過啦，就正等於係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計劃啦。大家即係去到而家最多人討論嘅時候，而家係最多人討論嘅，係選舉過咗之後係最多人討論嘅。然之後主要係一班咩人討論咧？就係一班冇睇過我哋政綱嘅人喺度討論。咁你會覺得你明唔明啊？而我哋做嘅工作係咩？我哋做嘅即係政治，做政治工作，尤其是我哋做新媒體運動。嘅人嚟讲，我哋最主要系做政治启蒙嘅工作。你难免系会，你要明白我哋嘅情绪，我哋心态。当佢面对嗰个咁样嘅民情，面对咁样嘅舆论导向，而当我哋处身系，你企喺我的角度去想象一下，企喺我哋嘅角度去做紧呢个工作嘅时候，我哋系难免心底里系会出到一个好典雅嘅词语，就系把捻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把撚嗰兩個字喺心裏面係揮之不去㗎嘛，係咪？即係嗰個係，即係嗰個係有典故嘅把撚呢個詞係出自著名嘅文學家李嘉欣嘅個電話嘅。即係佢曾經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會議上面曾經講過，你碰唔碰把撚？你唔碰你只會把撚啊，係咪先？即係你難免即係不斷咁樣響起李嘉欣個聲啊，把撚啊，把撚啊，把撚啊，把撚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呢啲人又係犯賤嘅，唔講唔講，結果都係講咁樣，講撚足三節咁撚樣。雖然係面對住咁撚多嘅困難，大家而家明白就係我哋花咁長嘅時間，足足講個幾鐘頭，就係即係喺一個咁樣嘅社會環境，喺一個咁樣大家對政治嘅理解，同埋一個咁樣嘅輿論嘅環境底下，我哋去做政治傳訊嘅工作。可以話係即係好感謝我嘅團隊啦，好感謝我哋《二月時報》上下啦，好感謝《二月公民》啦，所有人啦，因為我哋做呢個工作真係粒粒皆辛苦。真的，如果有文件，我而家真係想攞開文件走。咁但係仲有一節啦， 唔係你走啊，一陣間翻嚟 唔係真係粒粒皆辛苦，但我哋堅持去做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好機會嚟嘅，杭州事件即係展示俾大家睇。其實做政治分析嘅工作或者做政治啟蒙工作係幾咁困難。我哋面對好多阻力，係嘛？但係我哋當然我唔放棄啦。如果唔係，我哋唔會日日喺度做節目啦。 面對好多蠢人， 所以我今朝係想過放棄嘅。琴晚英軍已經同我講：喂，你翻嚟嗰啲咁樣，我都冇俾佢確鑿嘅答案。琴晚我哋食完飯，我同佢講：見到聽朝，我都係保留住。我去到琴晚，我都係保留住唔撚開麥嘅呢個權利嘅咁樣。 係啊， 咁但係最後都。 我做完夫人都要坐喺度，坐定定喺度啊！ 系啊，最后都要开麦啦，最后都要开麦啦，因为真系系啦，即系我哋成功之前，绝对不要放弃梦想。呢个梦想真系好捻贵，好捻伟大。喂，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哋要希望香港真系可以即系讲到香港建国咁捻伟大啦，又或者香港真系有民主啦。你系需要说服好多嘅人噶嘛？ 你要说服嗰啲十个方法煲汤医肝病嘅人啊！ 你要说服喺邝俊宇嗰个 post 下面留言嗰啲人咧，喂，你话系咪真系？你话真系咪要好捻大坚持先做到？ 佢哋而家仲玩紧 Candy Crush 噶， 佢成街都系啦，就算搭地铁都仲系啦，都仲系 Candy Crush。 用 Yahoo Search 啊嘛， 打虎搜寻啊， 用 Yahoo Search 啊嘛。唔系你有冇留意啊？你有冇留意啊？啱啱立法会选举，好多政治好多政党喺 Yahoo 落广告噶。 系啊， 唔系呢件事对我嚟讲系不可思议啊嘛？你明唔明啊？喺 Yahoo 落广告呢件事对我嚟讲好捻不可思议啊嘛？ 唔系 Google 咩嘢？ 你 target 乜捻嘢人咧？咁样嗱，所以佢哋嘅策略系啱嘅，佢哋嘅策略 睇你应该去 Yahoo 噶， 真系睇你 赢。即系你明唔明咩？你要喺香港推动民主，你就要说服到 Yahoo 嘅用户， 同埋我哋铺多啲嘢去 Content Farm 噶啦 嘛？大捻镬！大捻镬！屌你谂起当社会嘅民情主要系由 Yahoo 用户主导嘅时候，你可想而知个社会系走得几前。 我想自己写个 content farm 出嚟。 passion bus 咁樣嗰啲 bus passion 都得， 搞嗰啲咁嘅嘢， 整嗰啲鳩嗰啲題目啊嘛，屌咁 嘅，師傅 bus 係啊，屌你，整嗰啲題目， 師傅零一， 劉德華沒有告訴你的三， 跟住一開出嚟都係同，反正都 係同陳雲啦，入邊係陳雲，邊咪帶個題目，明明就係劉德華， 有乜所謂啫？ 劉德華沒有告訴你的三件， 我聽翻係咁噶啦， 跟住一 kick 入去係喎，陳雲邊問劉德華的而且確冇講過啊。 马云告诉你他致富的秘密咁样， 屌你老味！好，咁就讲三节啦，咁样，咁啊第四节讲第二啲啦，咁样。好，休息一阵，翻嚟仲有一节嘅，所以我唔可以攞文件走，仲有一节。